感谢主，谢谢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里面，我知道大家都非常努力为师母祷告啊。他终于9月1号的早晨6点钟，我们就会到洛杉矶的开设啊，做这个他的手术的这个进行手术。总共是有3个医生，那个一个医生是专门来做他的胆囊跟他的肝脏的切除，那另外一个医生就是专门给他做大肠的切除。所以啊，本来我们在安纳罕的时间，胆囊跟这个肝的医生说大概要3个半钟头来做手术，然后大肠要2个钟头，要5个半钟头到6个钟头。但是在这里呢，他说这个肝脏的医生，他说我1个半钟头把你的肝跟胆囊切除，另外1个半钟头大肠切除，总共3个钟头完全结束。我们觉得太棒了，省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这是神极大的一个恩典。我相信透过众圣徒的祷告啊，我们真的这一次太多人为师母祷告了，而且我们教会清泉谷教会发动了40天的禁食祷告，就是为着师母，还有为一个 Penny 姐妹，另外为一个张阳斌，为3个都是癌症病人祷告。我相信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因为看见弟兄姐妹真的是我们可以大家相亲相爱的，像一家人啊。有一个人一个肢体受苦，全部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一个肢体欢乐，其他众肢体也都一同欢乐。这个就是真正的教会，就是一家人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感谢主，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很兴奋的一个题目哈，叫天堂啊。大家，我们很熟悉吧？我们常常听见人家说你要上天堂还是要下地狱啊？大家一听到地狱呢，都是不太想听。但是你要明白地狱是什么，我下一次就讲地狱，我先讲天堂，让大家先兴奋，然后大家选择我们要进天堂。那对地狱的再可怕你都不会觉得可怕，你都因为你不会去嘛，你怕什么，对不对？天堂是我们一定要去的，我怕以后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很不熟悉很不习惯，所以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天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天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的，我们就来读一节圣经啊。我们先要了解圣经里面有提到三层天的一个观念啊，天三层天的一个观念。在创世纪的1章1节里面，那里记载说起初神创造诸天和地球。真正的英文是说他创造了诸天，这个 heaven 是多数的 heavens，就诸天，起初神是创造诸天 and earth 和地球。对不起，好，创造地球啊，这个诸天和地球，我们看在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天呢，就是有诸天。什么叫做诸天？就是圣经里面的天是有三层的，一层二层三层天啊。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层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天，就在创世纪的1章6节到8节。哦，那个中文字体打不出来，大概电脑跟我的有一点接不上。好，创世纪的1章6节到8节啊，在这里说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了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跟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二日。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当神把这个地球恢复到那一种应该有的不再是空虚混沌的那个情况，把它重新整理出来之后，神说要有天，空气以上有水，空气以下也有水，把上下的水分开。我们现在可能很难了解在空气之上的水有多少，非常的多，如果空气以上所有的水通通下来， 然后地下的泉眼的水也通通上来，可以把整个地球淹盖住，地球最高的山也可以淹盖住，所以水是相当多，水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一层天就是所谓的空气到大气层之内的那个空气，空中这个空气天就叫做第一层天，我们都是活在这第一层天里面的百姓。这个第一层天对我们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空气，你我今天十分钟我们通通都躺在地上，没有一个人会动，十分钟全地球的人通通不会动，因为空气中有氧气是我们非常需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空气的氧气，我们所有的活物通通都活不了。所以神为了爱我们，他把地球恢复的时候，他造出空气，造出一个空气，然后把水分成上面的水下面的水，空气之上和空气之下的水。好，我们再看第二层天。哦，啊，这个是 很多的怪字，以前都不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是电脑的关系吧？哦 ，key in 的方式哈，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上面的这个 很奇怪的这一些东西啊，就讲到第二层天。就空气天之外的整个的浩大宇宙的万有，就是空气天之外的整个浩大的宇宙万有，就是在大气层之上的那个宇宙万有的星球所有包括的那个叫做第二层天。第二层天啊，那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神曾经告诉亚伯兰跟他讲说，你到外面来。然后神就对他说，创世纪的十五章五节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那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宇宙万有的这些众星呢，就是第二层天。在诗篇十九篇的第一节说，诸天，所谓诸天就 heavens， 诸天要述说神的荣耀。所以宇宙万有的各样的星球，无论是银河系啊，无论是什么啊，这一些太阳系啊，所有的星球里面的这些诸天的那一种的美丽，那一种的奇妙的设置摆设，那么重的星球都不会掉下来。你们有没有想到，我们地球很重哎，但是悬在空中啊。我们地球上下全是空的，但是它就不会一直掉，它就是稳定在一个位置，而且就在那个位置里面转。月亮也在一个位置啊。前上个礼拜是不是？我们大家去看这个很奇妙的这个月亮，这个在太阳中间把整个太阳挡住了，那个奇观，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看啊，我是没有去看的。因为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不需要去太稀奇它啊。这个神创造的宇宙就是这么妙，这个叫做第二层天。第二层天呢，就是很多很多很好看的这种的星球。好，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第三层天。第三层天叫做天堂。第三层天啊，前面应该是中文应该是。第三层天，然后哒哒哒，然后有中文的天堂，然后才有英文的 heaven， 那是这个。好，我们先从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是使徒保罗说，他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他说，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他说，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这是讲的第三层，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我认得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意思就是保罗是在异象中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所以他不知道他到底是在身内还是在身外，他自己也不晓得。他说只有神知道，然后他就指着他自己的灵魂说，他被提到肉眼里， 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意思说人无法形容的那一种的美丽，那一种的奇妙，这是言语无法表达的。他说他曾经被提到这个肉眼里面去，这个就是第三层天的一个地方，一个肉眼。那肉眼当然是有地咯，不是悬在空中的啦，这是一个肉眼。所以天堂的是一个球体的，天堂不是一个悬在空中的一个渺茫摸不到的东西，是可以摸到的东西。因为那个金子，那个天堂里面的所谓的地啊，是金子的，而且是透明的金子的，所以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球体，一种非常美丽的一个球体啊，这是悬在说宇宙之上的一个最北边的宇宙之上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天堂，有一个球体在那里，那叫天堂啊，这大家可以先了解一下。好，我们再看这个下面一节。这个时候我们中文就出来了。好的，好，现在我们来看，天堂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比我们物质的世界还要真实的一个地方，不是人人想象出来的一个虚构出来的一个地方，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叫做 heaven， 叫做天堂，叫做天堂。我们来读一下哈，但是天堂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上呢，这翻译中文圣经的人很奇怪，他就是不敢把天堂翻成天堂，他就翻成天，只有两处就翻成天堂，其他几百个地方圣经英文都翻成 heaven， 单数的天堂，但是中文就是翻成天，就是把那个堂字把它没有翻出来，我觉得这个太可惜了哈，所以我把正确的翻译给弟兄姐妹看一下。为啊，圣经里面呢只有两处中文圣经把天堂堂字翻出来，就是这两节圣经，一处是在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这里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升到哪里呢？他是升到天堂，那个地方叫做天堂，就耶稣所到的天父所在的那个地方叫做天堂。那彼得前书在这里三章二十二节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已经进入了天堂，在神的右边，在那里有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啊，在那里有神，我们的父神，还有耶稣在父神的右边，然后又有很多的天使，还有很多有权柄的，有权柄 authority 算是一种天使的一种，它的名称叫做 authority， 就是有权柄的一种天使，比一般的天使还要有权柄的。另外还有叫做 power， 是有能力的，而能力 power 也是天使的一种，有一种天使它叫做 power，非常有能力的，他是主使征战的天使，有些天使是吩咐事情就会发生，叫做 authority， 有权柄的天使，有些天使是有能力，他实际上跟邪灵在那里征战的天使叫做 power， 是能力都服从了他。所以天上的众使者都服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圣经主要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下一章，好，只有这两个地方我们中文翻成天堂，其他的地方我们中文都翻成天或者翻成天上。然后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 heaven 单数的这个天堂这个字呢有200多次，新约圣经可以直接翻成天堂，但是中文就是翻成天或者是天上，我不知道当时翻译的人为什么这样翻，应该翻成天堂。那其中有一百多次都是在四福音里面耶稣讲到天堂， 这是我们翻译的呢，这是要把中文翻译重新啊，在这一方面把它修正一下哈啊。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只要是单数的 heaven， 多半都是指天堂来讲；但是复数的 heavens 就是指诸天来讲的，或者指天上的事来讲。好，我们再看下面一章。耶稣基督亲自提到天堂的一些经文非常的多，在四福音里面，但是我就列举出一些让我们印象可以加深一点哈，因为将来我们都要去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去的地方，耶稣怎么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四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要起，就是我们不要随便说我发誓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华人哈，过去都有一些事情，碰到事情不能解决，就说我发誓，如果我说这个话，我就会怎么样，死的被车子压死，或者死的怎么样子，发誓用自己的生命来发誓，表示这个事情是很郑重的，而且向天发誓，我们都会这样子。其实向天发誓就是指着神来发誓的意思啊。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事都不可以去，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啊。不可指着天堂起誓，也不可指，因为天堂是神的座位，所以这里翻成天堂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神的座位，神当然是坐在天堂上面嘛，对不对？所以说你不可以指着天堂起誓，因为天堂是神的座位。那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这里说啊，又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堂来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耶稣讲到神的使者从天上天堂那边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约翰福音的三章十二节十三节，耶稣说，我对你们讲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我若是讲天堂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堂降下仍旧在天堂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堂。所以我们中午只是升天，就天的话是很抽象，到底是天的哪个地方，哪个天，第一个天还是第二层天还是第三层天，哪个天呢？那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天堂，就是神所在的地方，天众天使们所在的那一个地方。好，我们再看下面一节，在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这里，不，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耶稣受了洗，他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堂就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从天从就落下来，从天堂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神在天堂上面说话了，说话了。马可也是一样，同样的记载，他说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堂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堂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好的，再看斯提凡受难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定睛一看，就看见天堂，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使徒行传七章五十五节五十六节，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着天堂，看见神的荣耀，他直接看见神在天堂上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看见神，看见耶稣在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堂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就知道，耶稣不但一再的告诉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而且看见神就在那里，看见耶稣在那里，看见很多的众天使也在那里。使徒保罗他也曾经被提到天堂上面的诺言，这天堂上面是很那个很荣耀的，很荣耀的，我们等一下可能我没经文你们可以看到，这里保罗说，他说，我自夸固然是没有益处，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 啊，我刚才已经读过了哈。他说十四年前我提到第三层天上去，他说那个就是诺言，那个地方真是听见了那一种美妙的音乐，我没有办法把它形容出来。我跟你们分享过，好像有提过了哈。我因为有一次啊，在神的恩典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不要用这个使徒保罗所讲话，我在身内还在身外，我也搞不懂。反正我是在梦中，我是在梦中里面哈。梦中里面呢，我好像就飞上去了，一直飞飞飞飞，就到天堂里面去了。但是我到的地方，我知道是第三层天。我为什么知道那是第三层天呢？那是诺言，因为我到的是诺言。因为我看见在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建筑物，四四方方的，很高很高。我就在那个四方的建筑物里面这样子旋转了几次以后，我就下到底下有一条河流，是不是生命河我不晓得，就是有一条河流，很清爽的河流。我还看见有一条小船，圣经没有记载，但是我是看见有一条小船，上面还坐着一个是少师母还有美珍，那两个在那里。我一直说怎么这两个姐妹都还没有到天堂上面去，在意象中里面就看见她大是将来的美景啊，是这样子。然后我就下到那个船上的，我也坐在那个船上，就是我看见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地方，周围的那个草啊，真的是漂亮的不得了，就是非常的干净，一点脏都没有，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哈。所以这是一个人的原意，真是很难行动的一个地方。师母她是有两次，有一次呢是天使把她带上去，天使带着她，跟天使一直飞上去，一直飞飞飞，飞到天堂的门口。飞到天堂门口的时候，她就看见在那里呢，在云彩上面一直上去，然后下面接着是一个范成龙弟兄啊，他带着他的两个女儿一起上到那边。他看见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然后回来的时候，师母就告诉范姊妹说，他说我昨天在意象中，他是在祷告的时候看见，他不是睡觉，他是在弟兄姐妹在学习亲近神的时候，坐在第一排，忽然间他就看见这个，看见以后他就告诉范姊妹说，他说我看见你的弟兄带着你的两个女儿从云彩里面一直上来到天堂的门口，我遇见了他们。范姊妹就说没有，他说没有看见你。哇，范姊妹就哭啊，他说主啊，怎么会没有我？师母说你都很少来聚会啊，有什么事情重要你就不来聚会啊，那怎么会有你呢？哎呦，我从今以后不敢这样子不聚会了，我要好好聚会，免得真的有一天我上不了天堂，那可麻烦了、啊、感谢主啊。有一次师母又是在阿塔伦塔的那个爱德华米勒的聚会当中，在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牧者们在我们华人的牧者们在台上去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忽然间他被带到天上啊，他看见耶稣带着冠冕，他忽然就看见，然后回来以后整个礼拜啊，他什么东西都不想吃，他说地上的东西哦，好像什么都没有味道，还是天上好。当你到过天上的时候，你就不会想要回到地上来，很奇妙的，因为天上是真实的一个地方，这个太美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将来去的地方哎，你到那里，你将来到那里的时候，你一定是喜乐到永远，太好的一个地方了。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地上虽然有自战自清的苦楚啊，但是不要难过，也不要害怕说你生病啊，或者是你软弱啦、啊，因为我们这个肉身呢、啊，有一天总是会老的嘛。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肉身呢、啊、会朽坏的。啊，这个自战自清的肉体一定会朽坏的，然后我们将来神要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那就不会朽坏的。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在永世里面跟我们的神在一起的。 啊，感谢主。好，我们来看这个这个将来耶稣还要从天堂降临，就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一定是从天堂那里下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十节说，我们是等候他儿子从天堂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我们等候他将来从天堂那里他要再一次的降临。然后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堂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这里也讲到复活，所以我们将来在基督里死了的人都要复活。如果耶稣第二次再临真的是在我们这个还活着的时候降临的话，那时候活着的圣徒们就会身体改变，叫做被提。这也是一个 subject， 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啊。不过这个时间我看是还有一段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因为基督的心腹看起来都是还邋邋遢遢的，没有预备好。那耶稣是要来迎接已经装饰整洁的一个整齐的心腹，他再来，他不会接到这些马马虎虎的基督徒到地上都是马马虎虎，好像都不像样子。他不是接这种的新娘子，他要接的是一种纯洁圣洁，就装饰整齐预备好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责任，我们要把福音赶快传，因为神很宽容的心要得救的人数坐满了他的那个宴席，他的宴席的位置预备很多很多的，他希望都能够坐满，如果缺一个都不行。所以这是父神大爱，因为他已经把他的爱子牺牲了，就是要拯救世人，但愿人人都能够得救，只是人不是愿意，是凡愿意的主都会拯救他们到底的。感谢主。我们再看下面，好，使徒约翰在异象中哈，使徒约翰在异象中，他看见了这个天堂打开，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跟十九章的第一节、十一节这里说，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的，这他说，此后我观看，见天堂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是使徒约翰在他异象中他自己被提到天上，看见将来在地上所要发生的一连串的事情的一个记载，是指使徒约翰一个人。很多人解释说这个就是教会被提，这是完全错误的，没有圣经的根据。从圣经根据里面，这是指使徒约翰一个人，不是指教会被提，千万不要搞错。然后十九章第一节这里说，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堂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然后十九章十一节说，我观看见天堂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所以到了十九章我们才可以说第一印才开始揭开，所以七年的大灾难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的。所以我们要等，等到真的有一个白马从天堂上被释放出来，地上有一种的假的和平好像出现了，然后接着马上就有全地球的那一种的红马出现，全地球的大乱，那就是前三年我们所看见，前三年半将要看见一些很可怕的事情。我们这辈子我想我是看不到了，我们是看不到。很多人以为他们可以看到，我告诉你太早了，太早。如果你真的明白圣经，你会知道这个还有很多几千种的民族根本就没有听见福音，因为福音是必须要传到各民族各方言的口中，在天上说各种语言的基督徒都有得救的。如果那一些人都从来没听过福音，耶稣怎么会来接这种教会？在天上这些说其他各种语言的人从哪里来的？一定要有福音传给他们， 所以耶稣才讲说，福音一定要传遍到普天下，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方言、每一个地区都有福音传道。所以基督徒人人都有责任。如果我们盼望耶稣能够快一点再来，我们就要努力把这个福音传遍到全地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民族、每一种语言的地区。所以这个我们可以很有把握的了解哈。如果大家真的能够好好的去看大卫鲍森的启示录的这个讲道集的话，你就会恍然明白，这个如果你要盼望耶稣赶快来的话，你要做的工作是什么？你自己要圣洁，你自己要活出圣徒的品行，然后全教会动起来，大家都是得胜者，大家是勇敢的把福音传出去，到得救人数满足，然后以色列全家还要得救。全家得救之后还有三年半，耶稣才会来建立千禧年的那个国度，所以还早嘞，还早嘞。所以不要以为说你这个这一辈子你会看见，这个是好像做梦一样。OK， 我们下面来看，启示录里面也提到两个见证人，他们在复活之后，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这里提到说，有两位先知听见大声音从天堂上下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这两个使者哈，就是先知，他在跟那个魔鬼在征战的时候被杀，然后放在这个耶路撒冷城上面有三天半的时间，以后他们就复活了啊。然后有声音对他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在驾着云上了天堂，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这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十一章所看见。好，这是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新约圣经太多地方了，我们只是举一些例子。我们再看在旧约圣经里面关于天堂这个字，到底旧约圣经有没有提到天堂？有的，有300多次，新约200多次，总共圣经里面有500多次提到单数的天堂。所以天堂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真的存在的一个地方，绝对不是一个宗教的语言来虚构让人家得这种安慰，不是，是真的有这么一个地方，是你我将来要到的一个地方。只是中文圣经一次都没有翻成天堂，旧约天堂这个字中文圣经没有出现，太奇怪了。但是英文出现300多次。我们来看列王记上8:27，这里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堂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们所建的这殿呢？所以你看这个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他在这里说，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堂，意思就是诸天之上有一个天堂都不足神居住，那我们建的这个殿算什么？那个自身所看起来就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大，就没有我们这个地方大。你说是这样子的一个神会住在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吗？连天堂都不够神住的。约伯记16:19说：现今在天堂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以赛亚66:1说：耶和华如此说，天堂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所以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天堂就是神的座位所在的一个地方。好，现在我们来再明白一下，到底天堂是在哪里？从我们人现在物质的眼睛的观念，到底现在在哪里？我们可以说，它是在宇宙之间最高的地方，超过在宇宙之上，二层天之上最高的一个地方。在历代之下的2:6说：天和天上的天堂尚且不足他居住，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我是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吗？不过在他面前烧香而已。然后尼希米9:6说：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堂并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要敬拜你。以赛亚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这很熟悉的经文，很熟悉的经文，这是神指着撒旦说的。他说，神对撒旦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堂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原之上，我要以至高者同等。这里从人的观念来讲，天堂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就是从地上来看的北边，北边一直到最超过二层天之上的诸天之上的最北边，那就是天堂的位置，天堂的位置。旧约的时候常常用诸天来形容天堂，而天堂是在诸天之上的一个实际的地方，诸天之上的一个实际的地方。我们再看天堂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说天堂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一座有根基的城，在那里有一座城，四方的。如果我们到启示的最后的时候，你会看见那里有一个城是四方的，从天堂最后还要搬到新的地方的，那个城最后还要搬到新的地方来。好，我们看见这座城在希伯来书曾经告诉我们说，因为亚伯拉罕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那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一定是特别特别的好的，这个城不是人建造，是神自己所建造的。天堂是我们圣徒们一个更美的家乡，是我们的家乡。哈利路亚。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说，我们这些为着信心而殉道的这些圣徒们，新旧约里面的许多的圣徒们，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没有得这所应许的，但是却从远处来望见，却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个客旅，是个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所以天堂可以说是一个更美的圣徒们的一个家乡，那里又有一座山，称为天上的锡安山，OK， 天上的锡安山就是永生神的诚意，或称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所以在那里是非常的热闹的一个地方。这里说有天堂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堂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还有他所杀的血。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位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神在那里，还有义人的灵魂，他们死了以后，他们先到那里去的。在启示录的第五章，在这里我们看见在天上还有很多的这些活物，在五章的第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就是羔羊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都伏伏在羔羊面前。所以天上有四活物，这是天使当中最崇高的天使，四位四活物，还有24位长老，他们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 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却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所以天上天堂很大很大，千千万万的天使们在那里，四活物，24位长老，羔羊，我们看见还有、哦、神的灵通通在那里，非常非常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情形。然后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他们就在那里赞美神的羔羊，赞美我们的主耶，赞美我们主耶稣基督，说你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然后我又听见在天上、在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就是万有都说，但也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一起同时说阿们，众长老也伏敬拜。我们看见天上那种宇宙万有向我们的神、向羔羊献上的那种荣美的一个敬拜，到最深的敬拜里面全部伏敬拜。所以你们看见这个回教徒他们在敬拜阿拉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伏在地上。其实在天上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将来在天上一到羔羊面前，我想我们最彻底的敬拜就伏敬拜，全然降卑，全然把我们的冠冕，圣经告诉我们说那24个长老把他们的冠冕通通放在那里，所以众冠冕都放在基督的脚前，在那里伏向我们神来敬拜，因为他太伟大了。我们实在是蒙了那么多的恩典，我们能够到那里。再看启示录，再看第七章，这里说此后慢慢陆续我们看见，他说我观看就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所以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人，他们站在宝座跟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里拿着棕树枝，表示他们在那里欢喜快乐，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给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给羔羊。天上就有一个长老来问这个使徒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呀？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问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泛滥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在天上，这里讲到驾在后来的时候，天上有很多的圣徒们，他们是从那个七年的大泛滥中里面被拯救出来的。所以基督徒是要经过七年的大灾难的。如果你真是活到最后的时候的时候，你会经过大泛滥的。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甚至在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是拒绝接受这个兽的印在他们头上、手上的，这一些人后来都被杀了，但是都复活了，表示在大泛滥的时候，那后面的三年半，那个兽的印打在这些地上的每一个人身上，很多基督徒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拒绝打兽的印，所以被杀了，变成殉道者。他们经过大泛滥的时候，他们复活了。他们在这里，他们从大泛滥中出来，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干净了。啊，这里是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哈，我们就不会啊，不会这个有啊不对的想法。好，我们再看天堂是神居住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神圣、圣洁、荣耀的一个居住的地方。在旧约就告诉我们天堂。他说，求你从天堂上你的圣所来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与你所赐给我们的这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给我们留乃以密之地。所以以赛亚说，你求你从天堂上垂听，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 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指住了。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这天上有一道河，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是在天上神的圣所前面有一条生命水的河流，在那里分叉出去的。天堂是一个充满喜乐的地方，天堂是一个拥有全宇宙最壮观的交响大乐团的一个地方。你要听最好的音乐，要到我们将来到天上，你会听见。将来在天上，你会听见，哇，这个真是棒！我们来先品尝一下。诗篇十六篇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听见从天堂上有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像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人所弹的琴声。在天堂有一种琴叫做竖琴，我们现在 很少人会弹竖琴哈。我的大女儿是学竖琴学了好几年，她会弹竖琴，竖琴弹起来非常的优美，非常漂亮。我到了天堂，你我都会弹，你我都会，神会给我们一个竖琴，大家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很棒的、啊。我们到天上，大家都会一起来弹奏。启示录十四章二三节告诉我们说：“我听见十四章第三节说，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就是这些圣徒们和众长老面前唱歌，仿佛是个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那十四万四千人之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就有一种特殊的歌，只有这些人他们会唱的，因为他们这些人是一直跟随羔羊到底的那一种特殊的人。在十五章第二节说，他说：“我又看见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鸟、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所以 这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在那个后面三年半那个打兽印的这些事情发生在地上的时候，很基督徒是拒绝打兽印的，所以他们胜了兽和兽的像。那这些人呢，他们是得胜者，因为他们拒绝拜这个兽，他们就站在玻璃海上。这个玻璃海又好像有火掺杂，我想大概很少人看过玻璃海。什么叫做玻璃海？在天上的玻璃海非常好像所谓的海并不是很平静的，所谓的海，而且是玻璃会变成海，那就是红颜色的。你说玻璃要到3500度摄氏，3000度它会融成像水一样这样子，但是你看是红的。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我曾经在北投，再过去那个什么北投，在京西里面总德，总德有一个小火车站叫总德。那我在总德玻璃公司呢，我曾经做过3个月工作，现在打工。那个打工的时候，他们把这些材料啊融在那个炉里面的，那炉是超过3000度的，然后那个玻璃融成像海一样，里面呼呼呼呼呼一直这样翻的，那温度是几千度的，然后玻璃才经过机器灌出来的时候，变成一个瓶子一个瓶子，自动做成一个酒瓶，是这样子做出来的。那必须把这些玻璃融成像玻璃海一样。所以那一些得胜的圣徒，他们站在天上的玻璃海上，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热度会伤害到他们。而且天上的玻璃海好像跟人间的玻璃海又不太一样，好像形容起来好像跟地上的玻璃海不太一样。但地上的玻璃海我是看过，因为我工作过3个月，我知道什么个味道哈，温度是很高的。但是神的儿女们，我们得胜者呢，什么都不会伤害到我们。感谢主，真是太美了，真是太美了。 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们在那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他们唱摩西的歌，就是说摩西从红海带出神的百姓出来以后，看见埃及的军兵都死在红海里面的时候，米利安就带着妇女们在那里 唱诗歌，然后摩西也做了一首很漂亮的诗歌，这首诗歌就是让我们众水都不能把我们消灭，我们要从红海里面出来，因为羔羊的血把我们拯救回来。他们怎么唱？他说：主神啊，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在成在。哎呀，这里好像还没有人把这个写成诗歌哈。第三节这首诗歌，这其实很短的诗歌啊，我们会音乐的人把它写一下，很短的诗歌，把它写出来，荣耀的声音把它唱出来啊，可以感动我们的心，非常棒。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一种诗歌形态的那些东西是用唱的。好，我们再看，天堂是神统管万有的宝座所在之地，就好像拿破仑时代的时候，你们如果到法国，在法国的那个博物馆里面啊，博物馆里面你们可以看见那个拿破仑的那个宝座间，拿破仑在那里发号施令那个地方，他底下有很多的这些的大官员，他发一个命令，这些人执行，那一个命令，那个人执行，那个人执行，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执行的方向。就像我们今天白宫，如果总统在发到命令，白宫很多的人，你负责什么？负责什么？负责军事，负责政治，负责消息什么？就有不同的人在那里去执行这个总统所发的命令。在天堂，就神有一个宝座间，有一个宝座间啊。诗篇103篇19节说：耶和华在天堂上立定他的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天上有一个宝座间， David Parsons 曾经讲说，天上有一个宝座间，就是父神坐在那里的地方，然后他那里发号施令的一个地方，他在那里统管万有。人不要以为说现在好像我们都没法躲了，好像这些恶人猖狂到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基督徒真的不要怕，世界上会变这样，都是神在宝座上认为说 OK， 可以让它发生，可以让它发生，这可以让它发生。如果神说 No， 这个事情怎么也不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怕北韩吗？我觉得一点都不要怕。为什么要怕他？这小胖子他有什么力量？我根本不怕这个小胖子。神都说 No， 他的手指想要去碰的话，手指就待在那里。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有看见有一个人啊，他想要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那个先知一说话，那个王他的手就不会动。我相信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核子战争的这个命令要发，如果他嘴巴要讲啊，甚至让他哑巴，如果时候不对，他就说不出来，他就按不下去。任何人都不会按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一伤就伤几十万人、几百万人生命的东西，你想神会轻易的让他们做这个事情吗？所以基督徒不要害怕，我们真的不要害怕。耶稣说，在地上虽然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在我里面有平安。哈利路亚！神不允许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你尽管去爱耶稣，尽管去传福音，你都不要为世界的大事紧张，说现在啊，我还得了要怎么样。其实一切都是神在宝座上掌管万有。当我们知道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一点不紧张，因为天天可以唱诗歌赞美神，因为神在掌管万有嘛，他在天上有一个宝座间掌管万有。123篇第1节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所以感谢主哈，这里说天堂是一个非常浩大、游历不完，里面还有许多的层次的一个极其荣耀的地方。所以 这里我这啊、这啊、这些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就不再读了哈。十二章是哥林多前书林后书的啊、这个我们就不再读了。好，我们再换下面一章。所以天堂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方啊。使徒曾经在这个在灵里面看见过，看见个天堂里面的最高的层次，就是神的宝座间，神的宝座间啊。这里刚才好像我们也读过了。第二节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宝座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天堂有一个宝座，神而且是无所不知，他也是无所不在，他知道他的每一个儿女们的每一天所经历的任何的环境他都知道。一个车祸会不会发生，其实神都知道，神都知道。我去年的六月在 Newport Beach 里面发生一个车祸。很奇怪啊，我在 Freeway 里面开什么70、80，这个车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停。但是我在 Newport Beach 的时候看见很多人行在地上，我车子也可以停下来让行人过。但是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就是只有大概25公里的速度，25迈的速度里面，前面的红灯停了，前面车子停了，我的车子只有跑20、30，我就是停不下来。我怎么刹车？我没有碰到碰错，我就怎么刹，车子就咚就动的。奇怪，高速也不会停，人群车子也不会停，怎么在这停的时候它停了？后来那个人下来。我下来，他一看，把他的东西那帮布把掉下来了，然后我说对不起啊，我碰到你了。他说没关系，反正你我都有保险，让保险公司去 handle， don't worry。哎，那碰到的人还不错。然后他说那这样好了，我开到前面一点，你也开到后面，然后你跟着我停在路边。我说好。他开动了以后，然后我再一开，又停不下来，又蹦又再碰一次。又把他撞得更糟糕，然后他就觉得说：“哎呀，怎么会这样子？”我说：“那他就等警察来吧。”警察来就做了一些记录哈。我们两个人反正都有保险，交给保险公司去好了哈。反正都没有受伤。我说：“是神的恩典呢、欸。”如果我在那个人行道，尼泊尔很多人行道，那时候我车子正在人行道，我停不下来，我就把人群就撞过去，就变成恐怖分子了，那我就惨了。说你是把我们都压死了几个人，那一下子我再多房子一个也没有了，对不对？你压死一个人起码100万，我的保险也不过是200万，200万要赔两条命，那再多房子也没有用了。所以这个都是神在看顾，神在保守。在高速公路如果发生人命死亡，我自己可能死了，他就不发生。哎，就在这个红绿灯的时候，速度也不快的时候，蹦，然后蹦再一次，但是没事，只有车子有事，人没事，神救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的生命还不到时候的时候呢，仇敌拿不过去的，他无法拿走我们的生命呢、啊，因为他知道我们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啊。你除非你在地上是做个懒人，什么都不想干。反正神的事情好像都对你都没有关系，那这样子神说那你早一点回家吧，那可能你就是早一点就走了，就回家了。但是如果你对神的事情很火热，很在做事的时候，神说你不要那么早走，我有好多事情要你做的，你多留一点吧。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爱主，爱到神说哎，孩子现在差不多了。我刚才再算一下，我说我现在快78岁了，我想要活到98岁还有20年。我说但是如果我活到90岁，我只有12年多了。哟，12年很快耶，对不对？所以我在想，主啊，你要给我20年还是12年？我说20好不好？好了，20就20吧，感谢主啊。我们总是很开心，我不会怕死的，真的不会怕死，师母也不会怕死啊。人家说你要开刀了，你有没有病啊？这么说我没有病啊，我只是要开刀而已啊。我说奇怪，你怎么这样回答？说你没有病，只是要开刀而已。那你开 开刀到底是什么？他说我没有病啊。他的意思就是说也不痛也不痒啊，我照样能吃能睡啊，很喜乐啊，那我哪里有病啊？只是长个肿瘤要去切一切而已啊。他就是这么回答。我说 OK 了，就这样子吧，去切一切吧。好，感谢主。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在地上啊，我们没有什么好怕的。好，在天堂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而充满生命，连黄金的地面都是充满了生命，都能够歌唱，树林肉眼里面的树木花草也都不停的哈利路亚赞美神，天上满了声音，所有东西都不会死，因为在天上是永远活着的，永远活着的，哈利路亚。再看，好，今天新地是永远的天堂。我们讲到最后的今天新地，就是神把宇宙万有通通把它烧毁之后，要重新造诸天跟新的地球，重新创造那个天上的以前的天堂会，那个圣城会来到这个新的地的这个降下在新地上。在启示录22:1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同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那边有生命树，结12果子，每叶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意思就是说，在那里根本就不会有疾病，根本就不会有疾病。而且天上有一个天堂上有一个立方形的一个圣城，是荣耀无比，四围又有城墙，城墙有12，每一个门都是一个大的珍珠。整座城是用各样宝石所造成的，是在启示录21:10-21的内容里面，回去你们读了就知道了。好，城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同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河的两边有生命树。 OK、天堂里面有神为爱他之人所造的一个圣城，里面还有许多的住处。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14:23告诉我们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经告诉你们，我去就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我们知道这天上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啊，是耶稣已经在那里为我们建造了已经两千年了，所以一定是个非常隆美的一个地方。天上还有一个永存的财宝，我们大家都想要有一点财宝啊，所以这里在天上有财宝啊。主告诉我们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天上神会为我们预备有一些财宝。在天堂我们还很羡慕的，就是在天堂我们还可以吃喝坐席。吃喝坐席这没写出来，这是电脑打不出来。这里路加福音22:29-30说，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支派。所以在天堂是可以吃可以喝的，好像耶稣复活以后他也可以吃也可以喝。我们在天上，这是在天上永远里面的一个很享受的一个地方。那么在地上啊，你要吃地上的每一个民族所吃的东西你很难，你除非你走遍了各地你才会尝到。在天上样样都齐备，你想要吃什么，你想吃希腊的什么菜，哎，天使就听见就送来了。哎，你的马送得那么快，天上我相信天使是服侍我们的，所以在天上 我们真的可以好好的啊，丰收弟兄姐妹，我们聚在一起，大家来一起研究一下，我们这里大家喜欢吃什么？哎，就来了，偶尔间也来了啊，这个 miss 这个什么什么偶尔间呢，什么都可以来了啊，甚至你想吃臭豆腐，我相信都有，天上真的很棒，样样东西都有，吃了又不会肚子痛，又不会生病，你看多好，我们羡慕到那个地方去。好，天上所没有的东西啊，那我们看一下，天上没有什么东西。天上所没有的东西，就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海洋，没有眼泪，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没有咒诅，没有黑夜。所有我们在地上，我们认为最负面、最负面的东西，我们都不要的东西，天上都没有，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天上日夜都是光照，而且羔羊的光在天上，就是我们众人的光哈。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里面，这里说什么？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就是将来的了，这个是新的天、新的地了。”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所以神那个时候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不再有黑夜，他们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好，现在是很重要的问题了，谁有资格进天堂？谁有资格得奖赏？就是凡是经过主耶稣宝血所洗净的人。彼得前书一章三节四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锈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启示录七章十四节，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去，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就是我们被羔羊的血所洗净的人，我们将来都会有资格可以进到天堂里面去。还有至死忠心坚守信仰到底的，还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可以进去这里。在马太福音，耶稣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在地上我们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我们不要害怕，地上人家不喜欢我们也是不要紧，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只要忠心至死来坚守信仰到底，将来天上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倾心爱主的人，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只要你我倾心爱主的话，我们就是要到那个地方去。好，最后在任何的这个得胜者，启示录里面对每个教会神都呼召，基督透过圣灵所讲的话，就像每一个教会说：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每一个教会都呼召得胜者。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诺言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反正每一个教会神都呼召那些得胜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做失败者，要得胜。但是没有困难就没有得胜，如果你平安无事，那你根本就没有征战，哪会有得胜？如果你想要大大得胜，那就有大大的困难临到，你才会有大大的得胜。 所以你想要大大得胜，还是要小的得胜，还是不要得胜？要大大得胜，那就是有大大的困难临到的时候，你仍然是坚定不移的做一个靠着耶稣做个得胜者。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是个挑战，也是说基督徒我们碰到困难、患难、逼迫、灾祸临到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机会可以得胜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用祷告来战胜仇敌的时候，就是我们用信心来依靠神来胜过各样的恐惧害怕的时候。所以基督徒真的在地上是一批应该是最快乐的人，全福会有时候诗歌地上最快乐的人，我是个快乐人，要做快乐事，是不是这样子唱？我是个快乐人，要做快乐事啊，就是这样子嘛。我们就是任何的东西来，对我们来讲都不是问题，因为难题越大，我们的机会得胜的机会越大，我们将来奖赏就越大。所以我们不惧怕困难，我们不要说哎呀主啊，让困难不要临到我，这是错误的。困难不要临到你，你就没有奖赏，你没有机会得胜嘛。所以困难临到你是好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有天堂，我们还怕什么呢？对不对？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做天堂，是神你永远在那里掌管万有的地方。将来主啊，你还会造一个新的天新的地，在这新的地上里面成为永远的天堂。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将来那个新的地球到底是怎么个样子的，就是从圣经里面的天堂我们可以了解一点。主啊，谢谢你这样爱我们，将你爱子的血为我们留下，透过我们的信心，主啊，你给我们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将来你可以在我们中间支打帐幕，你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你的子民。主啊，感谢你把这个福分来赐给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保守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失落的，没有一个人是半途而废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忠心跟随你，直到我们进到天堂。谢谢你这样子爱我们。主啊，谢谢你，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百姓，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天上的荣光，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大家会唱吗？很容易唱的诗歌。 在我里头走，荣光在前夜，越过深幽谷和中山林，主曾应许说我永不轻离，深深的应许永不压抑。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照耀我魂间，荣耀无比。阿门，路亚，我心在欢跳，永唱着赞美，耶稣是我。笼罩我，四面围困我，我化着彼主面光引领，他就是真光，在他无黑暗，紧靠他身旁，患难伴路。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照耀我魂间，荣耀无比。阿门，路亚，我心在欢跳， 用掌声赞美耶稣是我荣耀明光中欢乐在无穷彰显在伤心更紧我家当我边行走边赞美不停哈利路亚人在牵引天上的荣光天上的荣光照耀我魂间荣耀无比心在欢跳用唱着赞美耶稣是我 我们用英文来唱副歌 Heavenly sunshine Heavenly sunshine flooding my soul with glory Jesus is mine.